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61集《浑水》一。定京城爆出了一桩惊天秘闻，首先是天不亮的一大早，有个中年男人跪在衙门门口击鼓鸣冤，只说沈府沈三老爷沈万强抢民妇，掳走妻子做妾，天地不容。那男子虽然生得像是一副下三流的低贱人，却又不知道从哪里继承了一副好口舌，几乎可以称得上是舌灿莲花了，连说带唱，精彩极了，不多时就吸引了一大帮子看热闹的百姓。半个时辰不过，全定京城都知道了这件事儿。托前些日子沈家和陈家打官司打得沸沸扬扬的事儿，定京城里的百姓们倒是对这位传说中的贵妾常在清姑娘了解甚多。沈万肯为了她而休掉自己多年的发妻，甚至做得一点情面也无，众人都会多加猜测。有好事者打听出来，常在清是沈老将军的故人之女，知书达理，温柔典雅，性情比起陈若秋有过之而无不及，还为沈万怀了孩子，自然的人们的心都会偏向常在清一点。可是今儿个一大早，这中年汉子带着一个少年跪在衙门门口，就将之前那些说常在清好的人脸都打烂了，说是沈万掳人妻子。可是众人又不是傻子，柳州和定京隔得可不近啊，当初是常在清自己来投奔沈府的，也是对外自称未曾婚嫁，说什么强抢民妇，只怕是常在清自个儿倒贴上去的。想来沈万聪明风雅一世，到头来却没能瞧清楚常在清的真面目，替别人养婆娘养了这么长的时间，头上的绿帽子大约都能种草了。至于那汉子说的话，倒是没有一个人怀疑，一来则是因为汉子手中还拿着婚书，白纸黑字连着官印都是常在清的名字，二来嘛，那随行而来的少年郎实在是长得和常在清一模一样，只是看上去沉默和不知所措了些。众人指指点点，只当个几十年难得一遇的笑话来看。都说大户人家是非多，倒也没有想到大户人家的老爷竟然这般糊涂。原本若是从前，这事儿也是能压下去的，总不至于这么快就传遍了整个定京。可是今日这汉子出现的突然，一大早就击鼓鸣冤，想压下去也难。再说那衙门里当差的人也是会看人眼色的，如今沈万一大家子都被关在了牢里，谁还管沈万的名声啊，便也跟着众人一起看笑话。陈府中偏僻的院落里，陈若秋听着诗情从外头打听来的消息，笑得前俯后仰。他如今是越发的被懒了，连带着整个人更加的不修边幅，越是这样，在陈家也就越不招人待见。不过对他自己而言，大约并不怎么在意，如今活着的意义就是拉沈家下马，无疑陈若秋眼下是做到了。陈若秋的确是做到了，和沈万当夫妻当了这么多年，他总也晓得一些沈万的命脉，零零碎碎加起来，加上又收买了一个在沈万手下当差的人，将这证据送到沈万死对头的手中，忐忑不安地等待消息，终于等来了好消息。陈若秋对沈万有多深的爱，就有多深的恨，是沈万让他变成如今狼狈的模样的，那么他就万万不能让常在清和沈万好过。当晓得沈家一家人都身陷囹圄的时候，陈若秋是快慰的，但是他没想到的是， 不过是第二日竟然就爆出了常在清是有丈夫儿子的事。没想到自己精明一世竟然会输给这样一个抛夫弃子的女人。陈若秋原本是疯狂地笑着，笑着笑着便觉得嘴角有些苦涩起来。若是他当初再镇定一些，不那么着急派人去柳州查一查，或许就不是这个结果。沈万那么一个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人，晓得常在清那样的身份，都不用陈若秋说，自己就会对常在清厌恶有加了。可是开弓没有回头箭，走到这一步谁也无法回头了。 夫人，眼下又该怎么办才好？ 诗晴小心地问道。如今陈若秋在陈家几乎不被人待见，沈家的事情也告一段落，对于陈若秋而言，日后就这么过总归不是办法。 我想…… 陈若秋有些疲惫地按了按额心。 月儿也有了归宿，眼下我是怎么都行的了。但再过几日就离开定京，寻一处小地方安安稳稳地度过余生也好。 他苦笑道。 从好过待在这定京城里被众人耻笑好得多。 诗情心中松了口气，陈若秋能这样想总归是好些，只要有些希望日后也会越来越好。 不过我得先去看看月儿。 陈若秋扶着心口， 不然总是不放心。 正说着，却见外头华裔匆匆忙忙地跑进来，面色惊慌不已，说道： 夫人，不好了，出事了。 陈若秋站起身来皱眉道： 什么事？ 二小姐，二小姐。 一听说沈月，陈若秋的一颗心顿时狂跳起来，他一把抓住华裔的手，急切问道： 月儿怎么了？ 华裔都快要哭出来了。 二小姐在秦王府的事情被发现了。 沈月被带出秦王府的时候，皇甫浩并没有阻拦，任凭沈月哭得梨花带雨，抓着她的袖子苦苦哀求，皇甫浩也只是安慰道： 不会有事的，你就跟他们去吧。 话语中却是没有一点对沈月的维护之意。那些来的官差倒也机灵不已，瞧见皇甫浩的态度，最后一点顾虑便也没有了，几乎是有些粗鲁地压着沈月往外头走去。皇甫浩看着一行人带着沈月浩浩荡荡地远去，不由得皱起眉，向身边的侍卫询问道： 去打听一下明启宫里究竟出了什么事。 一大早就官差找上门来，说要带走原来沈家三房嫡出的女儿沈月。沈月自从进了秦王府以来，从来都没有对外人说过，众人也不会想到官家嫡女会成为秦太子的侍妾。可是眼下这些官差却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消息，竟然跑到秦王府来要人了。文惠帝到底是对皇甫浩留了几分客气的余地，带走沈月的理由是因为沈月也是沈家的一员，因此逃脱不了干系，却丝毫不提沈月和沈东林换亲一事，大约也是想要刻意避开这个问题。不过一个侍妾能激起多大的风浪？仅仅因为这个，文惠帝没有必要弄得这般的大张旗鼓。皇甫浩以为这其中必然有什么蹊跷，既然对方有备而来，皇甫浩也没有必要跟人对着干。沈月对他来说不过是了解沈庙的一个手段，恰好还有几分姿色可供玩乐，倒还没有真的将沈月放在心上，犯不着为了沈月和文惠帝面上扯得难看，因此也就顺水推舟了。不过关于明启宫里究竟出了什么事，皇甫浩还是一无所知，也正因为如此还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。思忖片刻，皇甫浩召来身边侍从说道： 你到定王府一趟， 替我带个话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